道别回答，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，哦，都一样受了伤，都好想要我身后对方，路走完泪未干，左手牵着右手身刚起就红了肩膀，都一样改不了，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，哦，越勇敢就越孤单，这情歌再甜再悲伤也让我最后为你唱，请身刚起就红了眼眶。